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7月5号这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举行了冰雪项目2020至2021赛季表彰大会暨中国冰雪顾问等证书颁发仪式。大会向冬运中心干部职工代表及冰雪项目运动员代表颁发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央和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状。那这次表彰大会里的获奖者都有谁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雪车项目是在我国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实现全项目参赛而成立的队伍，建队不到3年就获得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参赛资格。雪车国家集训队领队李博雅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雪车国家集训队获得2020至21赛季雪上先锋称号。李博雅表示，获此殊荣是荣幸也是激励，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00多天，获得这样的荣誉就更清楚身上有一份责任，希望在北京冬奥会上能够不负使命。而现在呢，雪车队正在夏训阶段，雪车队将抓住机会分秒必争，提升队员的基础体能和专项体能，实现弯道超车。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获得了年度进步奖。正在河北承德国家雪上训练基地封闭训练的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通过视频参会，一同分享了荣耀时刻。领队张贝作为代表到会，他说，在领奖时看到大屏幕上的队伍，我尤其感到这个奖项是全队整体拼搏的结果。队伍每天的训练效果和工作质量都是最关键的，备战越是到后边就越要给大家更多的关怀和鼓励。备战北京冬奥会还离不开科技的助力，获得中国冰雪科学顾问和获得中国冰雪科学家称号的专家学者给冬运中心的科技工作者带去了鼓舞。获得2020至21赛季先进个人的冬运中心国家队管理部科训副部长、北京27基地科技助力团队负责人徐金成深有感触。他说，这项荣誉是对我们科技助力工作的巨大激励，看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专家为备战北京冬奥会出力，我们冰雪科技人将继续秉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扎根一线，急队伍之所急，聚焦备战关键科技工作，切实将科技助力落到实处。那说到科技冬奥，其实在整个冬奥筹办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创新技术一直都围绕着冬奥的筹办始终，也正是这些科技让冷冰雪变得热起来。这几天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里，一群孩子在为冰陀螺的旋转之力争论不休，专业老师带来了扭转乾坤科学秀，用趣味的方法介绍离心力、角动量守恒定律等相关知识，展现冰陀螺身上隐藏的科学魅力。 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及示范项目，在日前为推广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冰雪运动特别组织策划的科普活动。冰陀螺呢，是北方冬季非常常见的一种冰上游戏，也是民间传统冰雪运动项目。而对这类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示范推广，是科技冬奥专项服务三亿人参与冰雪的一项重要内容。运用趣味科普方式向青少年介绍科技冬奥并不是第一次。此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冰雪推广项目负责人、首都体育学院副校长谢军以及团队成员就曾经举办过科技冬奥的主题活动。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研发的冰雪凝胶等等新材料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这些材料被制作成体育图标的冰雕饰品，搭建成冰雪大跳台等场馆建筑。谢军说，孩子们在欢呼和尖叫声中了解了很多冬奥上的科技知识。有些同学还直言，原来对科学不是很感兴趣，但是这次活动之后，觉得科学其实很神秘，很有意思，值得去研究。冰雪推广项目当中呢，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教师培训、教材研发和传统冰雪运动项目的挖掘，助推冰雪运动的知识传播、推广普及示范。比如说，在学校开展模拟冬奥会等活动，利用旱地冰壶、滑板接力等比赛项目，让孩子们体会到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谢军说，冰雪推广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打造青少年冰雪知识创新平台，在国家科技馆和遍布全国的各级科技馆中融入科技冬奥元素，建设冰雪运动科普平台，打造实体冰雪运动科普馆、流动冰雪运动科普馆、数字冰雪运动科普馆、虚拟冰雪运动科普馆，形成四位一体冰雪运动科普推广体系。而要做好冰雪运动的推广，就离不开高科技含量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谢军介绍，冰雪推广项目在科技创新上的重要工作是研究移动式可拆装人工制冷冰场的关键技术和研发大众仿真冰雪运动装备。那怎么去理解这两项创新任务呢？谢军说，移动式可拆装人工制冷冰场研究的内容之一是研制许多1米乘6米的冰板，冰板内部呢有温度、湿度传感器装置，由这样小身材冰板组装的冰场，既能实现不同面积场馆快速搭建的目标，又能实现全时全方位冰场监控和智慧管理。移动式可拆装人工制冷冰场用时不到46小时，使用寿命可以超过10年，冰场可回收再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适用于速滑等5种以上的冰上活动。那除此之外，谢军团队研发的大众仿真冰雪运动装备是环保低成本的冰板和雪草，适用于学校、社区、商场、健身房等不同的环境场所，滑雪和滑冰的运动体验感都可以实现。谢军说，运动体验完全可以媲美真实的冰雪环境，这对气候偏热的南方地区和城市的居民来说，无疑是利用科技手段体验冰雪运动魅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一直都在说谢军，谢军，那这个谢军是那个谢军吗？没错，他就是其后谢军。不过现在呢，谢军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副校长。那现在谢军的工作有哪些呢？ 大家好，我是谢军。今天呢，我们不聊国际象棋，聊聊冰雪。我现在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已经10年了。我想说呢，在过去的10年，我一直在首都体育学院担任副校长，当然这个工作领域呢也分工的有所变化。那现在呢，我们聚焦的实际上在我们学校很重要的一块，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服务冬奥，因为 作为体育院校，北京的2022冬奥会，我们责无旁贷要贡献我们的力量。而刚才我们短片里介绍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有责任担当感。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我们如何在技术产品还有我们的推广示范两条主线上能够达到指南的要求，能够为北京冬奥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啊，就是只要你肯学，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特别是在首都体育学院，我们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无论说是我们的在教学领域，还是我们说奥林匹克教育领域，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这一块。那现在这个课题呢，我们说到的从无论从制冰的技术、仿真技术，还有我们的科普教育，还有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的推广，以及整个奥运遗产、北京奥运遗产中国模式如何去凝练、打造、传承。像我们一直从应该说从90年的亚运会，我们就很好的尝试2008年的亚运，我们的夏奥会，还有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2022冬奥会。 谈谈您这两个重量级的国家级项目哈。第一个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及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及示范，应该是个涉及科技类的项目是吧？您跟我们聊聊。 它实际上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大项目里边我们涵盖了五个子课题，分别是制冰的技术，还有我们仿真的运动器材的产品，还有我们的科普平台的传播，以及奥运的推广示范的模式的应用，再有呢就是科技与体育相互助力发展的一个报告的研究。那在冰场的技术上，我们更多的是可移动可拆卸式冰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特别是针对啊我们现在不仅是我们国际赛事要用这些，那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很多能够在不同的场合能够反复的利用，能够如何的更高效更环保的使用，还有我们的仿真的运动器材，应该说呢对于冰雪运动项目来说，对气候啊，对天气温度各方面依赖都很强，但是呢在夏天我们就不去做这相关的运动了吗？当然不是。所以有了仿真的器材的这样的一个推广，我们特别是在仿真冰板，也就是我们可以达到和真冰完全媲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雪草就能感受到像雪道滑雪的这样的感觉。这块我们也会进行很深入的研究。当然呢，在这个整个的产品还有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块呢，还有很长的路在走，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其中，能够更好的推广普及我们的冰雪运动。我们期待着用这些技术来服务冬奥，让3亿人参与冰雪。我们会打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科普模式，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流动的科普大篷车都把它的冰雪元素注入进去，让我们的广大青少年、广大的市民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去学习、去应用。 北京服装学院的一间工作室里，几位老师和学生正拿着色卡激烈地讨论着。这支科研团队负责的课题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服视觉设计要素对运动员技术表现评价的影响。简单的说呢，就是他们要从比赛服的色彩入手，优化设计方案，确保中国运动员的战服可以看起来更美观，穿上去更舒适，比赛时更给力。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王义璇介绍。 这个团队呢主要是负责对空中技巧来做一些服装设计方面的这个对于技术呈现有没有提升的一个分析评价。一个是就是色彩方面的评价，就是我们可能会从色彩学去入手，然后分析这个衣服的颜色呢它和背景色之间在进行一个色彩的互动的时候是否会对裁判的打分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是能否有益于这个运动员呢去展现他们的这个动作和一些技巧。 团队还把条纹设计纳入到了考量，条纹的粗细形状如何分布在比赛服的哪些位置，这些呢不光会影响美观度，恰当的设计更会帮助运动员更好的施展动作，凸显力量感，展现姿态美。服装学院副教授江颖介绍， 我们运动员在空中起跳的那个时候他是要举臂的，包括在这个离开滑板的瞬间都是要这个抬臂的，所以他这里其实是需要就是我们这个面料是有弹性的，版型的话如果太宽松的话它也受到一些阻力的一些影响，可能他在起跳的时候他的速度就不够了，有条纹的这个状态的话它会让人就是一个是在审美上就是看起来，包括我们旋转的过程当中看起来就是更有欣赏性，然后还有就是在技术表现方面呢，就是有条纹的状态会让人看起来更直然后更紧绷。 基于目前已知的赛程和场地信息，团队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比赛在一天之中什么时间段进行，自然光线和现场光源的变化如何，赛场环境中又会出现哪些背景色，种种变量全面考虑才能够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王逸璇介绍，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赛程也定下来了，几乎是在下午6点钟之后，那北京2月份的时候的6点其实颜色已经天色已经比较暗了，这个天色比较暗下来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接近于深蓝色或者更深的一些颜色来作为背景，但是呢这个雪道颜色是很浅的，可能在雪道上面就呈现的比较弱，这个的话我们要去判断到底哪一部分动作是比较关键的，是需要凸显性的。 好的设计不光是呈现在图纸上，更要放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进行检验，三维数字化呈现技术的引入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把赛场带进工作室，全方位模拟观众视角、裁判视角，还原比赛现场。北京服装学院数字与生活方式专业负责人宁斌介绍，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最后的真实赛场环境，包括这种光影啊，包括这样一些天气啊，包括这种服装的这样一个动态，运动员的姿态，通通的放在一个数字模拟的环境中，尽量真实的科学的去还原这样一个真实的赛场，然后也能够为我们的科学的评价提出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方案。 此外，采集我国冰雪项目专业运动员的人体数据和体表形态，同时开展服装的三维动态样板研究，也是这支团队重点推进的工作内容。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赵玉晓和副研究员肖博祥介绍， 将近2年的时间，陆陆续续采集了国家冰雪运动的各个运动队专业运动员的这个数据，那同时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运动队的专业运动员，除了静态的尺寸之外，我们还对他们的动态，就是运动特定的运动姿势，那么进行了这个扫描，然后对他们的特定运动状态的体表的尺寸，那么进行更深入的这个了解和分析，然后逐渐形成我们的这个专业运动员的人体数据库，对后续我们这个运动服功能性的这个开发和研究提供一个支持吧。 我们对每个运动员都是要就是一对一的一个量体，我们需要考量的是这个姿态下版型对它的合体度，那么这时候呢把这个姿态输入到我们电脑里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就可以在这个人体上把这个服装的结构板片的一个结构给它再这样标出来，然后这个是我们制版的一个参考。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北京服装学院这支科研团队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在快、护、暖、美四个维度全面实现提升。北京服装学院常聘教授刘丽介绍， 只有200多天就要开幕了，非常紧张，但我们的工作是更紧张的，因为我们不能把研发持续到最后那一天才交付，我们所有的这个研发呢应该会在9月底之前结束，让运动员有适应的一个过程，所以一直整个团队100多人都是在奔跑的一个状态。 现阶段团队的首要任务是服务运动员、服务赛事，但是在未来他们不会局限于此，如何让科技冬奥的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汇集参与冰雪的大众，才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重点。刘丽介绍， 能把我们的科研成果有效地推广到三亿人上冰雪这个大的群体中，这一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理想，或者是未来要做的一件事儿。那下一步或者同期我们就是考虑的要转化。 比如说在快户南美这几个板块比较好转化的就是暖，包括煤，我们研发的这种高性能的保暖的装备或者是保暖的一些材料已经进行了转化。关于美这个方面我们也就尽可能的把以前的设计推广出去，跟相关的这种品牌公司来联合。 我们继续来关注穿在身上的科技冬奥。天津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纺织高等教育的学府之一，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为了助力北京冬奥会，这里的科研团队还承担了科技冬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主要进行科技保暖服装方面的技术研究。那么这些温暖的背后还凝结了哪些智能科技和先进技术呢？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智能可穿戴电子纺织品研究所教授刘浩和博士生方舒的介绍。 我们这个项目是科技冬奥专项项目，是高性能服装。就目前我们已经研发了就是保暖服装以及这个保暖手套还有保暖的头罩。就在智能控温加热服装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应该是走在前沿的。对于智能控温加热服装的一个舒适性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上研究都是空白的。我们采用一些低功耗芯片，再加蓝牙通讯模块、无线通讯，再加我们的就智能控温算法，然后来构建这样的一个智能保暖服装。我们这个加热控温手套，今年是提供给那个冬奥会运动员训练用的一个手套。这个手套它有几个部分构成，第一个是里面的绒布，这个是用来保暖的，中间有一个加热片，还有一个防水层，以及表面的一个防风层。这是我们的一个电池，它能够给这个加热手套提供能量。这是一个控温模块，就是我们把它接起来就可以工作了，我们长按3秒钟，然后看到是一个红点，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就已经暖和了。如果温度高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按低一点，可以从手机里面 APP 程序里面可以来调控，包括也可以自适应来调控。未来我还可以加一些汗液传感器，比如说感知到它出汗了，我就可以知道怎么来控制这个温度。就这个是我们一个柔性加热片，它是智能控温服装当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它由3个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加热片本身，它里面是一个加热元件，通过织物把它封装起来的。通过导线，我们跟这个控温模块连接起来，这边再连接一个电源。 我们的这个智能加热服装呢，就是把刚才跟您介绍的这个加热片，然后集成到这个服装当中。像我们是集成在了它这个服装当中的这个腹部这两侧，还有它这个后背的这个位置。穿戴者就是在穿戴的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实时体验来调整它的温度，在 APP 上呢可以就是精准的对它进行调控，然后穿得更舒服一些。现在我可以让一个同学来体验一下，你现在可以长按它一下，就是服装就是开始加热，很快的时间，大概几秒钟可以感受到它的热量。 我现在已经能感受到，就是我腹部的左右两侧以及我后背的地方已经开始缓缓地进行加热。 国家强调3亿人的冰上运动，所以未来的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对于保暖的需求也会增加。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项目的产品应用到民众当中，就是转为民用，就是比如说一些冰雪运动的这个爱好者啊，或者是我们的环卫工人以及交警，这些领域都是可以应用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在服装上有了更多更新的追求。作为科技和时尚的结合体，智能服装满足了人们很多新的要求，也成为纺织业的发展趋向。趁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东风，未来我们将会把更多的科技穿在身上，而届时北京冬奥会就成为了科技与时尚的展示舞台。主持人夏萌，感谢大家的收听。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熬夜看球怎么能够把对我们的身体伤害降到最低。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啊。那当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熬夜的害处，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熬夜，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办法能缓解熬夜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危害。现在说不让熬夜，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一个马拉松它已经跑到快 最后公里、 这个结尾了，你让它停下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去缓解一下熬夜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或者说叫来一些补救措施，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朋友们来说是更有效的啊。 对， 严老师也给大家出出招吧，好不好？ 那我就是白天多睡一点，然后匀着点这个精力来去看凌晨的这个比赛。当然如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不能说到了班上就一直在睡觉，其实就是利用各种短暂的时间呢小睡一下。这样的话呢做一个短期的恢复，这样的话呢积少成多，来弥补你在那个熬夜的时候呢亏欠的那个睡觉的时间。但是 小睡为大睡。 对，但是我想呢这个肯定不能成为一个常态的。这是你特别想看这个球了，我事先可以从睡觉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做一个储备吧。这样的话呢保证我在这个时间呢能够很好的去看球。那我觉得第二个呢，看完球以后呢尽快的赶紧上床倒头就睡。 但是就怕刚看完啊还过于兴奋呢。 啊，那是这样子。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还要看，还要去发朋友圈，甚至有的可能还要去吃，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一次两次我觉得倒也问题不大，但是真的形成习惯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真的不鼓励呢这么去看球，这么去熬夜来对待自己的身体，那一定他给你的回报呢是负面的大于正面的。所以就是说时间管理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呢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匀出你的精力和时间来看球去。或者说是万一必须不得不去熬夜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呢相对来讲有比较好的身体的状态去完成这个工作，而让它产生的负面的效果呢降到一个最低值。 对，其实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嘛，我觉得不仅仅是在我们看欧洲杯的时候大家会这样做，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平时也是需要的嘛。像楚岩说的，他毕业弄论文的时候那也是要时间管理大师啊。 对， 要学会碎片化管理时间。 我们平时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同样也是这样。很多的朋友肯定也是我们工作的这8小时是必须要保证好的，但是大家的这个兴趣爱好一定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只有有了更好的一种这个情绪啊也好，或者心理状态也好，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反映在自己的工作上，工作效率也会提高。所以说怎么能够让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一个平衡的，自然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时间管理大师每一个人都要去往这个方向努力啊，在自己当下所处的这个状态当中就要把效率提高。 对， 当然了还有一点呢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还是会保有一个自己日常的一个运动习惯。 对， 但是在这儿可能就要做出一些提示了。 对， 我觉得这个提示呢，那就是说是，如果熬夜以后你要再去运动呢，那你就小试一把，就是可以做一些作为调整性的运动。那么也就是说呢，我既要满足我想运动形成的这种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追求特别大的运动负荷。因为毕竟你熬了夜了，熬了夜呢，身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一定的亏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身体需要的是不断的要修复，恢复到原有的这个状态。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以往你所形成的那种比较剧烈的运动的情况的前提下呢，那身体就会受到双重的压力。那这种双重的压力呢，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的器官的功能呢，就可能会带来风险。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不妨呢，比如说你原来跑步可以把距离缩短，原来跑步的速度呢，你可以把它减缓、减慢下来，你甚至走都可以。 对，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运动当中呢，走一步退半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积极性的休息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是适当的降低我们原来的那个运动的负荷，保持住你运动的习惯， 嗯 啊，然后呢，让身体有一个，因为在体育当中呢，它还有一种恢复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积极性的恢复。所以我们运动完了以后呢，其实并不鼓励呢，运动完了立马就坐的这个地方，好像我就是彻底的休息，而更鼓励的呢，是你可以缓慢的走，缓慢的跑。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人的血液循环呢是有帮助作用的。因为血液循环呢，除了心脏的跳动推血流以外呢，肌肉的收缩它也是一个帮助血液流动的一个动力。所以你身体在动的过程当中呢，反而呢是它可以促进血液的流动。啊，那么血液流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就等于是促进了身体的新陈代谢，而这个新陈代谢的增加呢，对你身体的恢复和体能的这个保持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在熬夜后呢，如果你还想去运动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是需要注意到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对， 哎，只要保持运动就可以了。 嗯， 嗯，就是运动项目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嘛，啊， 对， 不是只有跑步或者只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方式供大家选择。 对， 对， 我们游泳啊， 对， 或者说是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慢跑啊， 对， 慢走啊，这些 都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而且在这儿也是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建议了，是应该这样做。因为往往熬夜之后啊，给身体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对， 它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显现出来。 对， 但是也许因为你的一个激烈的运动， 对， 反而带来了一个其他更严重的问题的发生。 对 对 对， 然后最后导致的就是大家认为说啊，该不会是因为我这个运动，该会因为这个运动，但是后来再往前去追溯才发觉是因为熬夜所造成的啊。 其实我觉得熬夜给身体带来的影响特别像这个吹气球的一个过程，就是今天熬一次夜，明天熬一次夜，就慢慢往里面加气，突然有一天它就爆炸了， 对， 就显现出来了，就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就像刚刚严老师说到的，可能会猝死呀， 对， 或者高血压呀，心脏病发作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刚刚说到那个减少运动量，我今天觉得今天是学到了，确实是在熬夜已经身体机能很低下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剧烈运动了。 对， 与此同时不光要减少运动，还要增加一些身体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补充哈。 对， 通过吃一些营养的物质，让身体更加强壮。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呢，我就想起两个我经历过的事情。一个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呢实际上呢体检的时候没有发现他那个动脉上有一个动脉瘤。 哦， 那他后面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疲劳，另外一方面呢见的朋友多了，兴奋性也比较高，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喝酒多一些，最后就他那个主动脉上那个血管瘤就破裂了，就像你刚才说这个气球是，那最后就是生命没有了。 哇，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像穆莹刚才提到的，真的人的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欧洲杯呢是不断要进行的，所以我们要想看下去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 嗯， 那么第二个呢，刚才讲到这个我又想起一个，我原来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呢，每天早上出去锻炼， 很多老师呢在这个时间呢叫做早间新闻联播。 嗯， 为什么呢？大家在走动的过程中，一群就把昨天一天的学校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就 互相沟通、啊、 互相就沟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出去，你看他也活动了，信息也交流了，其实他的那种心理呢也快乐了，锻炼的那种感觉也有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形成的比较好的比如说比较专业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在熬夜以后呢，其实我们走一走，慢慢的跑一跑，甚至这个过程当中呢和大家走的聊一聊，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不一定非要那么纠结在我好像今天必须跑5公里，我不跑5公里我就觉得有点什么对不住自己了啊。所以呢尤其是熬夜以后呢，就是即便我们有很好的这种很执着的固定的这种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按一个缓冲键，不要暂停键了、啊、 对， 这样的话呢可能既能够保持你的恢复，同时呢又可以呢迎来一天好的工作的身体的状态。 嗯，当然像刚才楚燕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补充营养， 对， 也是对于第二天身体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这个作用啊。 对， 但是我就想到了一点，有的朋友他是这样子，就是第二天我很累啊，怎么办呢？我喝一些运动型的功能饮料，又或者说是用咖啡，不停地喝咖啡去缓解自己的这种疲惫。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补充营养的方式。 那是制造假象。 哎，对，所以我觉得就得听严老师和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是正确的补充营养的方式？ 其实 刚才那是假象，那怎么是真的呢？ 这个就等于是，因为你刚为什么说刚才那个是假象呢？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咖啡呢似乎是有刺激人的兴奋性增加的这样的一种功能。 嗯 啊，当然呢，可能像楚燕在这个做论文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目前也是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肯定是需要熬夜的。 叫咖啡续命啊，是不是？ 对，所以他有的时候是。尤其进入到倒计时，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去促进他的神经兴奋，来完成他必须完成的这个工作哈。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讲呢，真的他是制造了一个假象的兴奋，所以这里头呢，其实久而久之呢，他真的就会像熬夜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一定会对你身体是有害而无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如果单纯的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呢，一个呢就是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糖类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在晚上补糖的话呢，人体的活动又比较少，所以人们又担心会发胖。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晚上这个熬夜的营养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呢从补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并不主张也不鼓励。 嗯 啊，但是呢从人体来讲呢，其实蛋白质和维生素，特别是像维生素 B 族的这些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对我们身体来讲呢，疲劳的缓冲呢，它的作用呢是比较强大的。 嗯， 因为你像我们在运动当中是糖消耗的比较多，所以你要积极的去补糖嘛。所以在我们平时你看电视，你又没有特别大的体力的消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它所消耗掉的呢就不完全是糖的这部分了，它可能就包含了蛋白质呀、脂肪呀、维生素这些，就是更丰富的作为身体的这种物质的化学基础的这些成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在熬夜看球前的营养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在熬夜看球完了以后第二天早晨的早餐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注意一些容易消化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维生素比较丰富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呢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呢要吃那种零食，说老实话呢，零食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消遣，实际上它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并不一定呢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倒是觉得呢你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咖啡，喝一点点水，甚至呢起来你走一走拉拉伸啊，其实这些都是一种缓冲你这个身体熬夜产生的这种不适的这个 感觉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吧。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咱们现在进入比较炎热的夏季，所以就喝点水啊，喝点这个不是特别浓的茶，其实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当然也要保持呢室内的空气的这个清新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吃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自己的环境的保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办法吧。嗯， 对，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些啊，我觉得它可以作为是我们在熬夜之后给身体进行的一些恢复的办法。 嗯， 不过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啊，欧洲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在凌晨三点来进行的。 嗯， 那大家如果要选择去看的话啊，当时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于熬夜给自己身体来进行的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在看比赛的过程当中。 嗯， 第一个不要固定一种姿势。 嗯， 可以坐一坐，站一站，走一走。 啊， 其实在家里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溜达着看， 溜达着看。对，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身体稍微处在一个活动的状态。第一呢，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你坐在那儿很容易就睡着了，所以你起来站的话呢，不太容易睡着。如果你再走一走的话呢，就更好一些了，让身体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活动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么适当的呢，可以喝点水。啊，喝点茶，这都没有问题的。少量的喝点酒也是问题不太大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无论是睡眠也好，饮食也好，其实我们很讲究的是适度的问题。 嗯， 关键是有的时候在这个看球的过程当中呢，是因为球赛的这个精彩吸引了你的注意力。然后呢，你又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喝的多了，吃的多了，那这个是要克服的。 对，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能吃不能喝，关键是怕你看的过程当中根本这个好像就是下意识，你放多少我能喝多少，放多少我能吃多少。 对，大家也会不自觉的嘛，就是好像伴着这个比赛，我们就这样吃着零食喝着饮料，就反而觉得是一个 挺快乐的事情。 对 对， 而且尤其是觉得这个比赛特别刺激，特别激动人心。 嗯， 然后就越吃越多。 对， 它会刺激你的神经，然后就让你就是弱化你味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能力。 对， 就越吃越多。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确实在熬夜看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呢要克制。其实克制最简单的办法就不去放这些东西。 嗨，我以为您说那就赶紧站起来赶紧动一动啊，就不要看他们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嘛，我站起来活动活动， 嗯， 做做拉伸什么的，可能就刚好把那一股子馋劲儿就给过去了。 不是，其实有的时候人真的是天生是比较懒的，比如说你要站起来要到那个地方去拿，可能有时候就不想动了。 嗯， 所以你放得远一点，不是说你就绝对的不，但是造成一点难度的话呢，可能就适当的可以减一点量。 会，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种活动起来拉伸拉伸其实是特别好的啊。因为我们就算是像严老师提到的，大家多动一动，那肯定也是不如坐着的时间长，所以我们这种拉伸一会儿，就是比如说这时候比赛可能暂时是一个比较不是特别精彩的时候， 嗯， 两个队伍都打得比较焦灼的时候， 嗯， 又或者说是哎刚好到中场了，那我就起来拉伸拉伸，放松放松身体，活动活动。就像您之前提到的嘛，这也是对我们视力的一种保护，就不要再盯着电视一直去看了。 嗯， 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去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按摩啊。我之前也看到，对，有的朋友就是不管是放松放松自己的肩颈啊， 现在有好多那种按摩的电动小装置， 对， 非常漂亮， 对， 嗯， 也是可以的。 嗯， 当然，如果有的朋友可能放松着放松着，没准这个比赛没看完也就睡着，也是有可能的啊。 对， 但是前提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去调整一下，不能一直保持在一种姿态、一种状态之下。就像我们之前最早说过的，久坐不动。 对， 那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伤害嘛。 你比如说很简单嘛，到卫生间洗洗脸， 嗯， 啊，洗把脸。其实洗把脸的话呢，它也是一种动。另外一个洗洗脸呢，就会让你清醒。你看我们看好多电影，特别是看英雄人物，在他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候呢，哎，他停下来去擦一把脸， 嗯， 然后回来再去工作。啊，所以我觉得呢，像这种呢，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洗脸， 那看完了以后也可以擦把脸， 那是必须得洗把脸的啊这样的话睡觉也踏实一点了。 对对对，所以呢实际上这里头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你身体不要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 嗯， 适当的活动，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活动都可以的。 对， 那你看现在国外他们有很多开会还主张站着开会， 嗯， 站着来开会，他觉得那个会议效果会更好， 而且效率也会提高的。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这就是说，在熬夜看球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各种各样我们可以克服这个瞌睡的感这种状态，同时呢，又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被熬夜消耗掉，或者说剥夺去的这个部分呢，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对，其实您提到的这个克服瞌睡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会用这样的办法，就是我在看比赛之前先睡一会儿。 对 啊，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嘛，我们比赛接近尾声，现在大部分的比赛已经只有一场了， 对， 就是凌晨三点了，不会像之前我们零点的时候还有一场。那大家绝对是可以晚上我们九点多十点， 对 啊，我们就先睡一会儿， 对， 哪怕说睡到2:50您再起来，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是真球迷， 对， 真能起来。 对，就是你自己设好一个闹铃儿，然后你三点你起来，就哪怕说睡过了，然后那个再想起来看了，错过那么一会儿，真的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有什么大碍。所以其实这样的办法同样也是能够像我们提到的缓解熬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那种伤害，总比一直那么熬着要强很多嘛。 梦莹，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就是也有一个其他的感触的一个其他小问题哈。因为之前有人会说，会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说科学健康表示每天人睡8小时， 对， 就是睡眠是充足的。 对， 那这个八小时到底是说我从晚上就睡足这八小时是 OK 的，还是说我一天当中碎片化时间只要睡个8小时，比如说我晚上就是因为经常熬夜我就睡6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我午觉补2小时，这样的状态跟哪个是更健康的呢？哪个是比较好的呢？ 我觉得第一个呢，从大部分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连续的睡眠是最合适的。 嗯， 因为呢你如果断开了以后呢，其实就跟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睡得正好，就把你叫起来，你是觉得特 别 不舒服，而且呢脾气也特别不好。 对， 所以呢，这就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为他的睡眠呢，实际上他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的，他有从最开始浅的睡眠，到相对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再到深的睡眠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人体呢反映了一个他在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呢就是说它这都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长度来累加起来的。如果你在一天当中呢，就是这儿有一块碎片那儿有一块碎片，累加起来是好像是达到8个小时了，但是呢它的效果一定不如连续的更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呢作为补充，这个是可以的，我觉得啊。那么特别是像这种在欧洲杯的这个期间，你出现了这种我一定要去熬夜看这个球的这个前提条件下，那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时间呢补充。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要形成了生活当中的习惯，因为这种习惯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合理的话呢，也就没有8小时睡眠，小朋友10小时的睡眠这样的一说了。你看老年人可能就是5小时的睡眠，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啊，所以它这是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你断开了以后呢，它修复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那当然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欧洲杯虽然精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是更重要的。 对， 一切都是要建立在我们健康的原则基础上，才可以说有后面的我们各种各样想要去选择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活状态。 对，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忘记刚才杨老师给朋友们提出的这些 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 有效的建议，而也应该及时的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 那不要过于逞强。 对， 那我们自然会不断的去享受一届又一届更精彩的比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